我的肚子三天小疼，五天大痛，更要到柳香居找哥婶儿喝黑汤子。长大了我才知道，哥婶给我喝的是温水调拌的鸦片烟膏子。一线红的爹重返口外，怕旱涝之年颗粒无收，饿死哥婶和一线红母女，又给他们母女俩留下半斤烟膏，山穷水尽时换饭吃。哥婶把这半斤烟膏收到一只陶瓷瓦罐里，一直没有动用，每回给我喝下的只有芝麻粒儿大小。想起柳香居，我便想起榆林村一进腊月的年味儿，想起童年串百家门的乐趣。腊月初一晚上，家家炒花生、炒瓜子儿、炒玉米花，炒完一锅又一锅，一捆捆柴火捅进灶膛里，土炕烫得能烙饼。玉米粒儿在搅拌着热沙子的铁锅里噼啪噼啪的响，手拿锅铲的老奶奶口中念念有词儿：腊月初一蹦一蹦，孩子大人不得病。花生、瓜子儿、玉米花炒熟了，装在簸箕里到院里晾脆，然后端进屋来，一家人团团围坐，大吃大嚼。从这一天起，小孩子的口袋里装满了这三种零食，嘴巴一天到晚闲不住。我从家里拿一份，干娘家拿一份，哥婶家又给一份，吃得我上了火，口舌生疮，又得喝烧糊了的锅巴泡出的化石汤。化石汤清净了胃口，烂嘴角的食火消退，又该吃腊八粥了。小米儿、玉米丝儿、红豆、红薯、红枣、栗子熬成的腊八粥，占全了色味香，盛在碗里令人赏心悦目，舍不得吃，可是吃起来却又没有个够，舍不得放下筷子。我吃完家里的腊八粥，又跑到干娘家吃腊八粥，路过柳香居门口闯了进去，哥婶和一线红的腊八粥刚出锅，贪得无厌，馋涎欲滴，又连吃了两大碗，一整天都弯不下腰去。三家的腊八粥上中下三品，我从七岁起便专吃哥婶和一线红那上品的腊八粥了。哥婶和一线红的日子过得很紧，一年难得吃几顿白面，玉米面是主食。玉米面没有白面好吃，但是经过哥婶和一线红的巧手制作，却有人愿意拿馒头、烙饼、面条、饺子跟他们交换。一年光景，一线红已经是乒乒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了，性情又很开朗，笑起来连绵不断，清脆悦耳，像春天送来蓝天白云间的歌哨声。只要他走出家门，不管是穿街过巷还是赶集上庙，都引人瞩目。他炒花生、瓜子儿、玉米花、熬腊八粥，我帮不了忙，他却喜欢把我摁坐在门槛上，让我袖手旁观，跟他耍贫嘴。我歪着头，手托着腮，不错眼珠的凝望着他，火光烤红他那艳丽的脸儿，很像野台子戏里的闺门旦。这几天柳香居人来人往，出出进进，正有个说媒拉纤的 给他找婆家，他的心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便捉弄我这个心窍没开的孩子消愁解闷。 兄弟，你长大了娶个什么样的媳妇儿啊？ 他熬着腊八粥回过头来撩了我一眼。 我就娶你这样的。 我一点也不害羞地答道。他挑起眉毛追问道， 为什么要娶我这样的？因为可以天天喝腊八粥。 我一本正经地说出我的理由。 哎呦，我的小女婿哦，等你雇一顶花轿把我抬到你家去，我早就眼花耳聋老掉牙了。 他小看人，又是一副轻狂神态。我恼羞成怒，从门槛上站起来愤然而去。一连几天我不登柳香居的门，听说他定了亲，男方是曹八字儿。曹八字儿已经被学校开除了。这个家伙念了三回一年级，是个标准的劣等生，课外却学会了抽烟、喝酒、赌钱，而且是无师自通，聪明过人。逢读必书，他不但偷同学的铅笔、橡皮、零钱，还到庙会和集镇上掏人家的荷包。他学会了赌钱之后，算术颇有进步，跟我一同升入二年级。上课却又走神打蔫儿，有人说他染上了手淫的坏毛病。运河滩上的茅厕都是熟家家成的篱圈，难免漏洞。他常常躲在阴暗的角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向女茅厕里偷看。有一回被人抓住了，扭送学校，当场就被挂牌除名了。他要到北京的一家小菜店学徒，三年零一节，就跟一线天拜天地入洞房。我年幼无知，男女之事一窍不通，可也觉得一线红嫁给曹八字儿，好比一只鲜花插在牛粪上，看着刺眼，想起来恶心。从小听书看戏，我最恼恨宋江把一丈青扈三娘许配给品质恶劣的色鬼矮脚虎王英，而没有把一丈青扈三娘嫁给人品高尚武艺超群的豹子头林冲。施耐庵已经把生米做成熟饭，白纸黑字难以挽回。但是我眼前的一线红正像一丈青扈三娘，曹八字更像矮脚虎王英，他们还没有木已成舟，应该另作安排。谁像豹子头林冲呢？我想了又想，忽然眼前一亮，看见了爱景贵。喝过腊八粥，年味儿更浓郁起来。卖糖葫芦的小贩穿梭来往，竹筒里抽签子，中了彩赢的糖葫芦更甜。卖刮了枣的涿州小贩把剃胡晒干的老虎眼枣穿成一挂，套在脖子上转着圈的吃。卖糖官和关东糖的小贩吆喝叫卖，此起彼伏，自卖自夸。还有肩扛着古草把子卖绒花的小贩，古草把子上插满五颜六色的绒花，走街串巷，大姑娘小媳妇把他们叫到门口，站在门槛里挑选花朵。上了年纪的老太太过年也要买一朵红绒花插在小哥的髻上。村南村北村东村西，一片杀猪宰羊的哀鸣。鸡笼子里喂养了一个月的肥鸡就要开刀问斩，家家都忙着蒸馒头和桃饼，穷门小户也要蒸出几天的豆馅团子。 天井的钢盖和筛子上的冻豆腐，窗沿上的冻柿子，还要挤酸菜。妇女们忙得脚丫子朝天，男人们却蹲篱笆根晒太阳说闲话。腊月二十三过小年儿，香烛纸马送灶王爷上天。最好玩的是把灶王爷的神像揭下来，火化之前从糖官上抠下几块糖渣抹在灶王爷的嘴唇上，叮嘱他上天言好事，下界才能保平安。灶王爷走了，门神爷也换岗了，便在影壁后面竖起天地杆，悬挂着一盏灯笼和在寒风中哗啦哗啦响的熟结棒。天地杆上贴一张红纸，姜太公在此，邪魔鬼祟就不敢登门骚扰了。柳香居却一声不响，静悄悄的，像空无一人。他家的天地杆也没有竖起来，看不见年年引人注目的八棱六角的花灯。我感到奇怪，忍不住捏手捏脚走进柳香居小院，踮起脚尖走到窗根下偷听屋里的动静。屋里头一线红吸溜着鼻子，伤心哭泣，像下毛毛雨。 红姐， 我拍打窗户， 你是不是肚子疼啊？ 兄弟， 一线红哇的一声大哭， 快快进屋来。 二姨妈呢？ 哼，帮人家蒸年糕去了。 那我把二姨妈找回来给你吃药好吧？ 我肚子不疼。 那你哪儿疼呢？ 我心疼。 我急忙跑进屋去，只见一线红几天没梳头，脸色焦黄，半身掩上一床被子，眼泪汪汪的躺在炕头。 红姐，那我给你揉揉胸口好吧？ 说着我爬上炕就动手动脚。 坏小子，滚。 一线红一巴掌把我打下炕沿。 你这个草八字媳妇儿！ 我好心没得好报，跳着脚的大骂， 你的心叫狗吃了，疼死你。 一线红跳下炕，我扭头就跑，他扑过来把我搂在怀里哭道， 兄弟，草八字是一条赖皮狗，我要你这个拳头大的小女婿。 原来给一线红说媒的是他同姓的一个老姑。一线红一听男方是曹八字就撅了嘴，哥婶也连连摇头。老姑被扫了面子，又找了一位同姓的老长辈出面，不许哥婶这个后娘说话，吹胡子瞪眼吓唬一线红。无依无靠的母女俩也就只得忍气吞声，摇头不算，点头算。男女双方交换了更帖，这门亲事便一锤凿定。下流坯子曹八字从这一天起就像一只馋猫，盯住了一线红的一动一静，想找个空子偷嘴吃。哥婶手巧，年根下不少人家找他帮忙，柳香居只有一线红一个人看家。这一天黄历上写着一沐浴，一线红烧了一锅水，关门闭户洗身子。他脱下棉袄小罐和肚兜，先洗上半身，一点也不知道曹八字舔破了窗纸从窟窿里偷看。上半身洗得干干净净，又穿上肚兜小罐和棉袄，正想洗下半身，忽然多了个心眼儿，四下扫了一眼，这才发觉窗户纸有个窟窿，一个贼眼像一朵鬼火放光。 谁？ 你的如意郎君。 曹八字从窗棱上撕下一大块高粱纸。这出好戏我看完了上本还想看下本。 偷看姑娘洗澡双眼瞎。 你是我媳妇儿，想怎么看就怎么看，算不得偷，眼也瞎不了。 我还没进你家门呢，我不算你们家的人。 哼，一过年我就到北京学徒了，咱俩今天就尝尝鲜儿吧。啊， 找你妈尝去吧。 一线红抄起炕上的剪子，一道闪光扔过去，曹八字吓得抱头鼠窜。一线红洗身子着了凉，肚子里又窝住一口肮脏气，就病倒趴炕了。我给一线红擦了擦眼泪，我说， 红姐，你可不能嫁给这个下流坯子， 我跟他换了更帖呀， 找他家要回来呗，我们娘儿俩惹不起他们家。 一线红把我搂得更紧了。 我就嫁给你，他家不敢惹你家。 我家这一姓是榆林村的大户，人多势大，曹家寡不敌众，不敢不低头。我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说， 等我雇一顶花轿把你抬到我家去，你早眼花耳聋老掉牙了，我才不娶你呢。嘿，那是我胡说八道呢。 他咯咯地笑道， 你13岁雇花轿来抬我，我才19岁，眼不花耳不聋，满嘴的牙一颗也掉不了。 我掰起手指算，算了又算，我说， 我13，你19，我19，你25，我25，你31，我31，你37，我37，你老了。 一线红苦笑道， 哼，你看我老了，再把你干娘家那个干妹子娶过来当二房，那个丫头比你小2岁，她长大了更不是一盏省油灯，一只槽上拴不下2头驴。 我咬着耳朵压低声音， 银鞍子配骏马，你嫁给艾景贵吧。艾景贵房屋一间地屋一垄，那你就叫他给你当二房呗。放屁，我能娶一大一小，你怎么就不能嫁一好一坏呢？男娶9妻不算多，女叫二夫，落骂名。 虽然我们各唱各的调，可是有我在他耳边周周啾啾，一线红也就舒心开胃。当天下了炕，梳头洗脸，辫根儿扎上红头绳，欢欢喜喜过年了。腊月30的除夕之夜，欢乐而又庄严，合家团聚包饺子，谁知道包着制钱的饺子最有福，一年走鸿运。院子里铺着芝麻节儿，小姑娘不许出屋，小小子虽然允许走动，却不能在外边大小便，免得冲撞了神明。不管多么困乏也不去睡觉，大人给孩子们说笑话，猜谜语，讲故事，这叫守岁。等到打更的人敲起梆声，才能锅里下饺子，院子里放鞭炮，门框上贴春联。小孩子们在饺子上桌之前纷纷给老人们磕辞岁头，老人们要上压岁钱，男孩子们可以外出踩着芝麻节到亲支近脉的本家各户，压岁钱装满了荷包。天刚麻麻亮，左邻右舍拜年的人已经敲门了，开门相见七嘴八舌地喊嚷着，哎呦，恭喜恭喜，哎，同喜同喜。我平时串百家门，正月初1要给百家拜年，这不仅是为了尊老敬上，也是为了欣赏各家的

搞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凄美，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通州，北运河的起源之地，自古就是京城首义文化名城，一京二卫三通州，北京是老大，天津是老二，这通州啊就是那老三了。请听长篇小说《荆门脸子》，作者刘少棠，演播燕姬轩、齐克健。 我平时串百家门，正月初一要给百家拜年，这不仅是为了尊老敬上，也是为了欣赏各家的对联词句。一出门便看见抬头见喜四个大字儿，牲口棚上写着槽头兴旺，猪圈上写着肥猪满圈，大车上写着车行千里路，人马保平安。大门上的对联形形色色，我家的对联是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事长，不过是陈谷子烂芝麻。最令人拍案叫绝、赞叹不已的还是柳香居的对联，上联是南通州、北通州、南北通州、通南北，下联是金运河、银运河、金银运河、运金银，用词准确而又生动，富有诗情画意，听说是出自一位过路君子的手笔。此人除夕之夜路过柳香居门外，进屋烤了烤火，喝了一壶热水暖身子，留下了这副对联，匆匆而去。歌婶和一线红不知此人去向何处，更不知其为何许人也。我到本家各户转了一圈，便到干娘家磕头，辞别了干娘，一溜烟直奔村外，到柳香居给哥婶和一线红拜年。小河岔子的小桥上，正走来艾景贵。 艾金贵是我干娘的前夫艾梯登的远房侄子，虽然叔叔死了，婶娘改嫁，他仍然十分敬重我的干娘，逢年过节都有一份孝心。干娘疼我像亲生儿子，艾金贵也就跟我非常亲切。 金贵哥，给你拜年啦！ 我向小河岔子的小桥跑去，一边跑一边连连拱手。哼，兄弟，不敢当。艾金贵赶紧跑过来，一边跑一边还礼。你这是到哪儿去啊？ 给哥婶儿拜年。 我的眼珠一转。 金贵哥，你跟我去吧。 哎呀，我跟他家没有走动过呀。 一回生，二回熟嘛。 艾金贵不能不赏我的脸，被我牵着手走进柳巷居。六月连阴天，七月大雨滂沱，北运河滚了槽，从西向东翻了个身儿。哥婶儿和一线红的五亩河滩地就给星河床垫底了。阴历七月就是阳历八月，五亩河滩地像一块糊饼，被河神爷张开血盆大口一块一块吃下去，就像从哥婶儿和一线红身上一块一块割肉。母女俩正抱头大哭，大雨中却听得一阵阵鞭炮声，他们还只当是日本鬼子过河来烧杀抢掠，急忙戴上斗笠，披上蓑衣，拎起个小包袱，跑出柴门，打算钻进青纱帐躲起来。一出门却看见河那边京津公路上的日本鬼子炮楼顶着天上的大雨冒起黑烟，河这边榆林村渡口站满了人，乱乱哄哄，指指点点。原来日本鬼子昨夜撤回通州城里，京津公路两侧村庄的老百姓烧起了炮楼。哥婶儿，红妹子，日本鬼子投降了。艾金贵顶风冒雨从小河岔子的小桥上跑来，脚下一滑栽下去，还听得见他的欢叫声，你们一家人就要团圆了。摊掉五亩河滩地换来一家人大团圆，哥婶和一线红也就破涕为笑了。雨过天晴，等了几天还不见一线红的爹回来，哥婶就把他收藏的烟土卖给八路军后方医院，换来一堆响当当的银元。他留下一半给一线红过日子，另一半当路费，口外寻夫去了。哥婶一走，柳香居小院只剩下一线红孤身一人。我正放暑假，白天给他作伴，夜晚却是艾金贵给他打惊。自从两年前艾金贵被我牵着手走进柳香居给哥婶拜了年，他们就认了亲，艾金贵便常常出入柳香居了。一线红的生母跟我的干娘是干姐妹，所以我管一线红叫表姐，哥婶是一线红的继母，我也就管她叫二姨妈。艾景贵是我干娘的侄子，管一线红叫表妹，也管哥婶叫二姨妈，正是顺理成章。艾景贵在莲房村的金二科子家扛长工，这个金二科子有一块飞地在小河岔子这边，地界直到柳香居的后方山。大财主家的长工各司所职，赶车的不捧地，捧地的不赶车。金二科子的长工却得是个全才，耕 桨、厨、蚌、赶车、扬长、脱坯、磨房、砌墙、盘炕，无所不能。爱景贵的东家有个刚过门的儿媳妇儿，还有个没出门子的女儿，过河岔子到飞地上拔苗薅草，不敢走摇摇欲塌的小桥，艾景贵还得背着他俩往返汤水过河岔子。秤砣虽小压千斤，艾景贵年岁不大骨头重，一不会偷鸡摸狗，二不沾酒色财气，三不走歪门邪道，从小长到大，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走得直正，没说过一句缺斤短两的话，没做过一桩不够尺寸的事儿。他有用不完的气力，谁找他帮工，他就像灶王爷的横批，有求必应，也不扰人家的茶饭。要不是他，上无片瓦遮天，下无立锥之地，以他那上等成色的人品，早就不知有多少媒人一窝蜂似的挤上门了。他的东家那块飞地跟哥婶和一线洪家的五亩河滩地大界，过了立秋是处暑，过了处暑是白露，就要动手收秋了。过了白露是秋分，中秋时节大忙，寒露之前地静长光。艾景贵帮助哥婶和一线红收秋，我正放秋假给他们剪掉粒儿。艾景贵的东家不愿他多管闲事，哥婶和一线红就到他那个东家的飞地上帮忙，算是换工，还得管艾景贵一顿晌午饭。我最爱看艾景贵砍高粱掰玉米，那就像野台子戏的大武生唱一出杀四门八大锤，又像赵子龙大战长坂坡83万人马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眼前一大片高粱地，秋风摇曳着高粱杆子，沉甸甸的高粱穗儿摇头晃脑，秋高蟹正肥，大毛脚螃蟹从河边沙窝中爬出来，爬到高粱穗儿上吮吸甜浆。风吹高粱杆子左摇右晃，大毛脚螃蟹纷纷落地。艾景贵手提一把磨得青光闪闪的镰刀上了笼，一刀砍四行，正像名角出场，有板有眼，大将军八面威风。砍下一颗一丈多高的高粱杆子，秋风中就像正月十五走花会耍空翻，手腕子有劲儿而又巧妙。砍倒的高粱沿笼顺放，高粱穗子齐齐整整，留下的高粱茬子一般高矮，像齐刷刷的一排排刺刀。哥婶和一线红手拿着剪镰剪断高粱穗子，码得方方正正，砍头斩首的高粱杆子横放。艾景贵砍完四条龙，又拨马回头砍另外四条龙，然后便将哥婶和一线红码得四四方方的高粱穗子捆扎起来，哥婶和一线红又将一捆捆高粱穗子背到地头，码起一垛又一垛，等候牛车拉回厂里晾晒。最后艾景贵把砍头斩首的高粱杆子打成捆，哥婶和一线红再把这一捆捆高粱杆子支架起来，想搭起一座帐篷。留下的高粱茬子要等厂里干净才来收尾。一年又一年，艾景贵跟哥婶和一线红一同春种夏锄秋收，不知不觉亲如一家人。 艾敬贵身上的衣裳、脚下的鞋袜都是割舍和一线红拆洗缝补。是不是有人背后叽叽喳喳嚼舌根子，我没有听见。有一回下了学，我到柳香居串门，却只见歌婶坐在炕沿上一串一串落泪。 二姨妈，您怎么了？ 歌婶自从18岁来到榆林村，就是一张冷脸子，不但不跟男人们打打闹闹说说笑笑，即便乡亲妯娌之间也不说一句村话，村里人都说他是一副寡妇相。我没有见他捅过一线红一指头，也没有听他跟一线红说过一句粗声大气的话。一线红在他面前却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我在他面前也像孙猴子戴上了紧箍咒，不敢撒野。听我问话，他慌忙擦抹了一把眼泪，惨笑着答道：“ 啊，一只萌虫飞进眼里，我揉眼睛。红姐呢？” 我东张西望地问道。 她到河边弯株菜去了。 她忽然变了脸色，冷得像寒风扑面。 以后也不许你到我家来了。 这几年我到他家串门，他那张冷脸子一看见我便满面春风起来，怎么一下子翻了脸，眨眼之间判若两人。我只当他被鬼祟缠身，吓得我扭头就跑，哐啷他关上了屋门，哗啦又插上了门栓。我跑出柳香居小院，却只见艾景贵牵扛一条死狗，怒气冲冲从小河岔子的小桥上走过来，气喘吁吁的一线红奔跑着跟在他的身后。我迎上去一看，艾敬贵铁青的脸扛的是一个后脑勺上留着一条猪尾巴小辫的糟老头子，那是他的远房爷爷艾大辈儿。 红姐，你娘中了邪了，哭哭啼啼把我赶出了门，还插上了门栓。 我模仿着歌婶那变脸的神态。 景贵哥快。 一线红扯起我的一只手跑起来，跑进柳香居院里，便听见屋里呼噜呼噜气喘声。艾景贵抬脚踹开屋门，就看见歌婶脖子上拴着一条绳子挂在堂屋的房坨上，两条腿已经软绵绵的悠悠荡荡，两只手还在抓挠着胸口。艾景贵扔下艾大辈儿，抱起艾婶的双腿耸起来喊道：红妹子，快拿剪刀剪断房坨上的绳套。我赶忙从院子里搬来一只柳条筐反扣地上，一线红在筐底上垫着脚尖，咔嚓一声剪断了拴在歌婶脖子上的绳子。艾景贵把昏迷的歌婶平放在炕沿上，一线红扑上去哭叫着： 娘，您不能撇下我， 快给你娘脸上喷水。艾景贵掐着歌婶的人中喊道。艾景贵把歌婶的人中掐得黑紫，一线红舀了一瓢清水喷到歌婶的脸上，歌婶呻吟了一声醒了过来。也被吓呆了的艾大辈儿这时如梦方醒，手脚落地，半个身子爬出了门槛儿。艾景贵一个箭步跳上去，揪住他的猪尾巴小辫儿，把他扯了起来。慢走，艾景贵喊道，你喷了歌婶和红妹子满脸粪渣子，就得伸出舌头舔干净。 景贵，你狗胆包天呐你啊。 艾大辈儿尖声似叫， 我把艾家的三老四少找来，乱棒打死你。 跪下，自个儿打自个儿嘴巴。艾景贵把艾大辈摁在炕沿下，你敢牙崩半个不字儿，我杀了你投案，一命顶一命。原来榆林村到口外种鸦片的人 媳妇扔在家里，又在那边接下露水夫妻，扔在家里的媳妇儿独守空房，满肚子委屈，十有八九也找个情人，有的偷偷摸摸，有的明张大卖，早已习以为常。如果哥婶儿也招个野汉子，反倒合情合理，没有人说三道四。谁想他却篱笆勒得紧，野狗钻不进，守身如玉，好像要换一座贞洁牌坊，这倒破了例，于是就遭到恶意重伤。矮大辈儿虽然老朽，已经不能拈花惹草了，却逐臭如蝇，喜欢到处下蛆。他无中生有，硬说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他扒柳香居的后窗，看见艾景贵和哥婶儿睡在一条炕上，一线红坐在窗台上看风景，哥婶儿这才上了吊。 这是媳妇儿，我这张嘴是个丑毛坑。 艾大辈儿给哥婶儿磕了个响头，想打嘴巴又舍不得下手，可怜巴巴的眼望着哥婶儿。 只当我是个狗屁，侄儿媳妇儿，你就把我放了吧啊！ 院里院外，黑压压围满看热闹的人，哗的一声哄笑起来。这是六月连阴天发生的故事。艾景贵替哥婶和一线红出了气，从此他也不再登柳香居的门。人要脸，树要皮，他不愿给自个儿，更不愿给哥婶和一线红找来闲言碎语。所以哥婶到口外寻夫，艾景贵夜晚给一线红打惊，隐藏在柳香居外的树影里，悄悄而来，悄悄而去，不让一线红知道。 听众朋友，刘少棠创作的长篇小说《荆门脸子》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演播燕姬轩、齐克炫，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孟猛、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幸福一生。